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同学们可以把书啊、美食啊拿来一起分享。那么有了好消息呢，一起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听听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曹恒硕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故事 Mary Claire Likes to Share， 看看 Mary 究竟想分享什么东西。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曹恒硕，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Mary Claire likes to share。 Mary Claire likes to eat. She likes to share each tasty treat. Come with me, she says to Lee. They are across the yardand climb a tree. She picks one pear for two to share. One half a pear for each is fair. At school today, two classmates come to spell it a muffin with their chum. She cuts the muffin into three. One third for you, and you and me. Three children knock on Mary's door. She breaks one cookie into four. One fourth is the right for just one bite.Four friends stop over after school for fresh baked pie. One it is cool. One fifth a pie for each to try. Five cousins come now, six are there. Each one will eat a juicy share. One sixth for each to munch with lunch. Seven friends share one melon slice. One seventh each, as cool as size. Can eight pour spillet one pizza, please? One eighth for each with stretchy cheese.Mary Claire wants to share her birthday with friends everywhere. Mary Claire calls all to say, please come and share my special birthday. Her brother Lee climbed down the tree. Nate, Jill, and Kate roll in on skates. Gordon swings in on the gates. Then cousin Mike come on his bike with little Ikey, who ride a trike. 9 kids will come one by one. 10 kids in all will share the fun.They all bring gifts for Mary Claire. She is glad her friends are there. She baked a nice big birthday cake. She cut one piece for each to take. How Mary Claire so loved to share. Happy birthday, Mary Claire.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你的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是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今天是立秋，秋就是指呢暑去凉来，意味着秋天的开始。到了立秋，梧桐树开始落叶，因此呢有落叶知秋的成语。从文字角度来看，秋字呢由禾与火两个部分构成，是禾谷成熟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立秋，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立秋是一年的第13个节气，从今年的8月7日开始到8月22日结束。好，那么今天一开始呢，我明确一下立秋哈，在整个的一个节气的排行哈，排行第13。另外呢，今年的立秋是8月7日开始，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首先我明确一下立秋的英文的翻译，非常的简单， Start of Autumn。 Start 开始这个词哈，作为名词 start of autumn 秋天的开始 the 13th solar term of the year begins this year on August 7th 8月7号 and ends on August 22nd 立秋意味着夏天的结束和秋天的开始硕果累累的季节即将来临 start of autumn means the end of summer非常的容易哈，夏天的结束 and the beginning of autumn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秋天啊也可以用这个 fall 这个词来替换哈。北美地区啊像美国加拿大哈往往用这个 fall 这个词来指这个秋天英国呢习惯用 autumn 哈来指这个秋天 the fruitful season is approaching 硕果累累呢用这个 fruit 这个词加一个 fall fruitful is coming is approaching那么接下来是我们要了解的有关立秋的一些常识首先啊我们看一下秋天我们要想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叫秋老虎 Autumn Tiger 啊，秋老虎虽然说已经立秋但是呢气温应该非常的高哈，非常的炎热但是呢炎热的天气不会结束立秋后的天气仍然特别的炎热通常啊持续到30天左右这一段时间也被称为秋老虎这段时间里由于降水的减少它可能啊比大暑啊更加的闷热 Although start of autumn indicates or means the beginning of autumn 虽然说已经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Hot weather will not come to end 但是呢没有结束哈 Come to an end 表示结尾同学们也可以说用这个 finish 也可以但是呢用这 come to end 更加的地道一些哈 Come to end The period of hot day after start of autumn usually lasting for 30 days 炎热的天气啊持续时间将近30天 is called看一下秋老虎啊 Autumn Tiger 秋天和老虎合到一起还有一个叫法叫 Indian Summer 印度的夏天哈所以说呢这个秋老虎啊有两个词来翻译一个呢和我们中文特别的贴切的叫 Autumn Tiger 另外呢跟这个印度有关系叫 Indian Summer Because of decreasing rainfall 降水的减少 decrease 我们讲过减少哈 rainfall降水 It is even more sweltering during this period than during major heat 那么说它比这个大暑啊温度可能说更高 sweltering 这个词哈 S-W-E-L-T-E-R-I-N-G 这个词是夏天必备的一个词哈我们说呢我们必喝的是水那么英文必会的一个词叫 sweltering 表示特别的闷热哈同学们记下来 sweltering那么立秋啊还有一个规矩啊在立秋的第一天人们啊通常会称自己的体重不知道同学们啊会不会有这个习惯并将他们的体重啊与夏至开始的体重呢进行对比如果说一个人在夏天体重掉的太多的话那么立秋那一天他们需要呢大补一下哈需要吃一大堆不同的美味哈美食特别呢要多吃肉哈把这些失去的肉呢补回来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start of autumn usually people will weigh themselves 哎，称自己的体重用这个动词 weigh W-E-I-G-H weigh themselves and compare their weight to what it was at the start of summer 然后呢进行一个对比用这个词叫 compare If one has lost weight during the summer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autumnHe or she need to flash out. 哎，今天我们讲了一个词，表示说我们要长肉了哈，把这里肉呢给它夺回来，叫 flash, F-L-E-S-H, flash out. 因为这个词 flash 可以指我们身体上的一个肉哈 ，flash 后面加一个 out, flash out. By eating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especially meat.特别呢是指我们说要多吃肉把这个体重给它补回来另外立秋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是收庄稼的时候了有一句谚语说啊如果在立秋这一天下雨的话那么今年的秋天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收成 Start of autumn is a big solar term for farmer 这个 big 这个词啊 B-I-G 虽然说很简单一个词但是在英文里面有的时候呢这个表达特别的贴切比如说 It is a big day for me 今天对我来讲是一个大日子比如说一个人结婚一个人今天毕业 那么用这个词呢是非常恰当，非常简单，但是把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词就给它翻译出来了。It is time to gather crops. 收庄稼的时候了，这里面这个 crop. There is a saying, if it rains on the day of the start of autumn, 如果说立秋这一天下雨的话呢， a good harvest is expected.那么会期望一个好的收成啊，一个丰收叫 harvest。 还有呢，杭州啊，人们有在立秋这一天吃桃的这么一个习惯，桃核一直呢保存到新年的前夜，然后扔进炉子里面烧成灰烬，人们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啊，可以防止瘟疫的发生。 In 杭州 people eat peaches on the start of autumn day。 那么吃桃子没有问题哈，但是呢The peach stone are kept until New Year's Eve. 这里面提到了这个桃核哈，这个核呢，这个 stone 这个词，石头，桃子里面这个石头哈 ，peach stone are kept until New Year's Eve and thrown into the stove. 然后呢，扔进这个炉子里面 ，burned into ash, 烧成灰烬。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in this way, plague could be prevented.For the whole year. 那么说瘟疫呢能够被 prevented, P-L-A-G-U-E, 哈，这个 plague. 山东啊，人们呢有这个吃饺子的习惯。在山东省，人们呢在立秋呢包饺子。他们称为呢吃秋啊。在立秋这一天，家里的老人啊会在屋子的中央，他们前面有一碗米，他们对这个米啊进行敬拜，祈祷呢秋天有一个好的收成。在山东，大多数家庭在立秋后的这一天呢吃饺子。In Shandong province, people make dumpling during the start of autumn, and they call it eating the autumn, 啊，吃这个秋天 eating the autumn. On the day of start of autumn, senior member of the family, 啊，我们讲过这个词 senior 表示说年长的哈，那些家庭成员 senior member of the family will st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hall, worshipping a bowl of cereal.这个 worship 我们讲过哈，我们说是敬拜某一个东西或一个神灵哈，这个 worship W-O-R-S-H-I-P and praying for the harvest in autumn. Most of the family will eat dumpling together after start of autumn day. 绝大多数家庭呢在立秋后呢会一起呢吃饺子。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习俗啊，叫做 eating gourd。G-O-U-R-D, 这个 gourd 这个词啊，它可以翻译成瓜啊，瓜的意思。那么看看下面这个习俗在哪儿啊，在清朝人们会在立秋前啊把这个瓜放到外面啊晒一天，然后在立秋那一天把这个瓜吃掉，以赶走夏天的炎热。今天在天津，人们仍然保持着这种习俗。他们相信啊，吃这个丝瓜、冬瓜和苦瓜等瓜类啊，可以防止啊痢疾的发生。During the Qing Dynasty, people put gourds outside for a day before the start of autumn. Gourd 放在这个屋外面 ，and eat them on the start of autumn day to drive off the summer heat.把这个夏天的炎热啊给它赶走 ,drive off, 这个词 ,drive off, 啊，合到一起赶走。Today, people in Tianjin still keep this custom, believing that eating melons such as Tao gourd, 啊，那么看看下面有一些瓜的一些叫法哈，第一个是 Tao gourd, T-O-W-E-L, 这个 Tao gourd 表示这个丝瓜，然后呢 white gourd 翻译成中文呢是冬瓜，如果按这个英文字面呢，它是一个白瓜哈，白色的瓜。然后这个 bitter gourd 啊，那么苦的瓜哈。所以说我们通过今天的讲解呢，学会了哈几个瓜的叫法哈，丝瓜、冬瓜和苦瓜啊。第一个呢叫 tall gourd， white gourd 和这个 bitter gourd can prevent diarrhea。In autumn, 后面有个痢疾哈，这个词有一定难度，简单拼一下就可以了。D-I-A-R-R-H-E-A, in autumn, and the coming winter and spring. 那么在来年的冬天和春天呢，避免我们说这个痢疾的发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Start of autumn, the 13th solar term of the year, begins this year on August 7th and ends on August 22nd. Start of autumn means the end of summer and the beginning of autumn. The fruitful season is approaching. Although start of autumn indicates the beginning of autumn, hot weather will not come to an end. The period of hot days after start of autumn, usually lasting for 30 days, is called autumn tiger or Indian summer. Because of decreasing rainfall, it is more sweltering during this period than during major heat.On the first day of the start of autumn, usually people will weigh themselves and compare their weight to what was at the start of summer. If one has lost weight during the summer, then at the beginning of autumn, he or she need to flesh out by eating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especially meat. Start of autumn is a big solar term for farmer. It is time to gather crops. There's a saying, if it rains on the day of the start of autumn, a good harvest is expected. In Hangzhou, people eat peaches on the start of autumn day. The peach stones are kept until New Year's Eve and thrown into the stove, burned into ash. People believe that in this way, plague could be prevented for the whole year.In Shandong province, people make dumplings during the start of autumn, and they call it eating the autumn. On the day of the start of autumn, senior members of family will st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hall, worshipping a bowl of cereal and praying for the harvest in autumn. Most of the family will eat dumplings together after the start of autumn day. During Qing Dynasty, people would put gourds outside for a day before the start of autumn and eat them on start of autumn day to drive off the summer heat. Today, people in Tianjin still keep this custom, believing that eating melons such as Ta gourd, White gourd, and Bitter gourd can prevent diarrhea in autumn and the coming winter and spring.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今天 Jason 老师就来为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趣的小故事，名字叫做 Willy the Dreamer， 梦想家威利。Are you ready?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Willy the Dreamer, written by Anthony Brown. 那今天 Jason 老师来为大家分享这只活泼可爱的小星星 Willy 的故事。他是一个梦想家了。哼哼。Willy dreams. 然后快看，威利手里面拿着一只香蕉，然后啊，他坐在很舒服的沙发里睡着了。不但睡着了，他还做起了梦。Sometimes Willy dreams that he's a movie star or a singer. 有的时候啊，威利梦见自己成为了一名电影明星。哦，你快看呢，他可以变成人猿泰山，可以变成金刚，可以变成卓别林先生，还有可以变成吸血鬼等等等等，可以作为这么多的电影明星呢。而且呀，他还想变成一个像猫王一样有名的歌星。A sumo wrestler or a ballet dancer, Willy dreams. 有的时候啊，他梦到自己就是一名相扑选手，和很大个儿很大个儿的黑猩猩在一起摔跤。 他好勇敢的。 或者他还梦到了自己就是一名芭蕾舞演员，和另外一位舞者翩翩起舞。Willy就这样继续做着他的梦。 Sometimes Willy dreams that he's a painter or an explorer. 有的时候威利梦见自己啊就是一名非常有名的画家。哦，快看呢，难道他是梵高吗？或者有的时候他还会成为一名探险家。哦，秘密的森林里边有一家人在看电视。还有啊，威利向人家要香蕉吃呢。 A famous writer or a scuba diver, Willy dreams. 那有的时候他梦见自己是一名非常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跑过来请他签名。有的时候他会昏梦到自己是一名带着水肺的潜水员。哦，他看到了鲨鱼，他看到了海马，他看到了章鱼，还有其他的种类的鱼。威利还在做梦。Sometimes Willie dreams that he can't run, but he can fly. 有的时候Willie梦到自己呀，他根本就动不了了，他跑不动了。怎么了？但是啊，他梦到自己可以去飞翔。就像the cow jumped over the moon， 这只牛可以跳过月亮，它可以像热气球，可以像飞机一样在天空当中飞翔啊。He's a giant, or he's tiny, Willie dreams. 有的时候他会幻想着自己就是一个很大个的巨人。有的时候他又梦到自己呀，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矮人。坐在沙发上，他怎么会那么小啊？沙发那么大。威力依旧做着梦。Sometimes Willie dreams that he's a beggar or a king.有的时候威力梦见自己啊就是一个特别特别贫穷的乞讨者，给我点钱吧，我好饿呀。或者他梦到了自己是坐在用香蕉做的王座上，他就是一个国王。哈哈，快看他的王冠呢，上面都是香蕉。He's in a strange landscape or out at sea, Willie dreams. 他梦到自己呀，身处在非常奇怪的场景里。很多的烂香蕉皮挂在树枝上，钟表也掉在了地上，还有一些香蕉皮在抽屉里面。什么？还有香蕉煎蛋。这个场景太奇怪了。有的时候，他还会梦到自己啊，就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他正在救美人鱼呢。威力继续在做梦哦。Sometimes Willie dreams of fierce monsters or superheroes. 有的时候威力梦到自己正照镜子呢，这个时候他已经变成了非常凶猛的怪物。有的时候他还梦见自己是穿着香蕉衣，披着香蕉斗篷，戴着香蕉帽的超级英雄呢。He dreams of the past and sometimes the future. 有的时候他梦见自己小的时候，他坐在婴儿床里，然后呢有爸爸妈妈给他准备的各种玩具，有玩具大象、玩具熊，还有玩具电话等等等等。还有的时候啊，他会梦到自己的未来，他会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宝宝。真不错。Willie dreams. 看呢，威力还在继续做他的美梦呢。不过这个时候威力已经睁开了一只眼睛，真希望这些美梦能成真，对吗？ OK， 成为歌唱家、画家、探险家，能飞翔，能做国王，威力的梦真奇特呀。那你呢？ What is your dream?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你会如何实现你的梦想呢？做一名警察，做一名医生，或者做一名旅行家？请和爸爸妈妈分享一下你的梦想，说说你会怎样实现它们，好吗？ OK， 好了，我们明天继续讲故事，好吗？